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两天啊，咱们在上班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的现象啊，在我们单位楼下呢，以前有很多这个早点的摊点，而且呢也有很多这个小的小吃店。大家其实早上在上班的时候，我想可能很多的这个工作族啊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可能没有时间去准备早餐，到单位楼下呢买点早点，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楼下的小小吃店啊吃一点东西。可是我们却发现这两天我们楼下的一些早点摊还有一些小饭店全部都关门了，上面都贴了封条说要整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也觉得挺头疼的。为什么呀？因为它消失了之后呢，咱们这个早上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许就会少一些选择。但是呢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今天呢也有了一个答案。因为咱们这个北京市餐饮呢今后将会有一个统一的规矩可循，由北京市商务委牵头组织实施的北京市餐饮业经营规范出炉了，并且向这个餐饮业开始来贯彻实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烹饪协会承接了规范的制定和宣传贯彻工作，这也是全市餐饮业在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城市发展中的一项重要的举措。规范分别从这个开业条件、经营规范和操作规范等全方位对企业从开业到管理、从制度建设到检查落实等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规定。以前呢，这个经营人员对于这个餐饮经营的规范啊，其实并不了解，只有等被处罚了才知道有哪些具体规定。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哈，想在咱们北京城六区开设一个餐馆呢是有限制的，除了咱们北京市统一配建的一个规范化的便民商业设施之外，北京市新建的这个餐饮服务场所的使用面积啊不得低于60平方米。而咱们北京市这次出台的这一规范融合了包括食品安全法等在内的一个国内30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具有很强的一个可操作性，成为了餐饮人的一个经营手册和行动指南。 据了解，作为北京市餐饮业首次出台的经营规范，尽管只是规范了餐饮企业的一个指导性规范，但是目前北京市食药监局餐饮处的负责人也昨天表示说，这是目前北京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的一个抓手，尤其是希望一些老字号企业和连锁企业可以率先的来进行推行。可能不久之后啊，咱们所吃的这些快餐店呢，还有小餐点，他们的这个饭店会更加的规范，我们也可以吃得更加的安心。那就让我们来稍等一段时间啊，看看在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重新开业之后会不会带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大家都特别喜欢，老北京人都特别爱的一个老品牌的回归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待会儿再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略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咱们说到了咱们这个北京市制定了一个新的这个餐饮行业的一个规范啊，当然是件好事了，对咱们这个食品安全来说又是多了一重保障。其实提到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名吃啊，有一个不得不提，那就是稻香村。可以说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到了北京之后，在临走的时候应该都会去带一些这个稻香村的糕点。那其实还有一个稻香村的一个怎么讲，一个美食我们已经期待了很久了，那就是咱们北京稻香村的炸串。在时隔了4年之后啊，咱们这个稻香村的炸串终于是回归了，而且现在呢可以说它的推出之后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期，每天都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人排得特别的长，都是为了能够吃到这个当年在小时候吃到过的这个稻香村炸串的味道。不过现在呢，这个稻香村啊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规定，由于这个实在是供不应求，就把这个每位顾客的购买做了一个限制，限制到每位顾客只可以购买10串。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和更多的爱好者可以吃到稻香村的炸串。可以说这个市民的热情呢已经超出了稻香村自己的一个想象，这个队伍可以说排的是非常的长，早上10点钟开始开门营业，不到10分钟啊就发了100个号。那如果再有新的顾客来的时候呢，只能劝您明天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这个并不是说每天这个串的量不够啊，而是因为他们这一个店里面基本上就只有一个炸锅，而一个炸锅里面最多可能只可以炸到30串。正常情况下炸一锅需要3分钟，但是因为现在是冬天，天气太冷，这个冻肉下锅之后呢可能会降低油温，所以呢实际需要炸的时间啊要超出这个3分钟的时间。所以说他们这个由于这个制作的时间是非常的长，而且呢这购买的人也很多，所以啊稻香村目前就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除了要排号之外，还有每个顾客只能限制10串的购买量。据他们的统计来说，目前啊可能买这个鸡肉串跟羊肉串的这个数量呢是一样的多，就是基本上鸡肉串卖一半，羊肉串也卖一半，但是由于这个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就可能真的是目前只能以限号的方式来进行了。咱们都知道咱们北京市这个车牌要限号，这个开车要限号，现在啊您要吃这个稻香村的这个炸串啊也需要限号。而且呢目前这个稻香村的这个速冻装啊也已经上市了，半天时间呀就把20箱都给售罄了。可以说从昨天开始啊，没有到中午，咱们这个稻香村的第14营业部就卖光了他们这个冷冻装的2种肉串，各是10箱。这种情况呢在其他门店也有发生，总共就是有的人呢一买其实就是1箱来买。因为昨天的这个工厂总共供应了这个冷冻的羊肉串是163箱，还有鸡肉串呢是160箱，一下可以说不到中午12点就全部卖完了。但是呢今后啊这个各个门店仍然会到货，但是供应量可能满足不了热情的市民。像今天开始哈，这个每天销售的这个鸡肉串和羊肉串各只有10箱，而其他店也是以这样的数量呢在进行售卖。而相关的这个负责人表示，眼下呢是这个年底的旺季，特别是马上就要过年了，咱们这个北京稻香村食品厂的这个糕点和熟食的生产都已经在满负荷的运转，并没有更多的人 人力可以调配到这个肉串的供应上来，所以呢估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呀，咱们这个鸡肉串和羊肉串的这个供应还是会比较紧张，所以呢建议各位，如果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稻香村的这个鸡肉串和羊肉串，您也特别怀念的话，咱们可以就是提前来进行购买，而且呢有一个限制，是每天只能购买10串，当然如果过一段时间咱们这个供应量上来之后哈，也会放开这个限制，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不妨您到店里面去感受一下。当然除了过年吃很多这个好吃的之外，咱们北京市还有一个就是烟花爆竹的燃放也有了一个新的规定，那到底是什么样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继续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心头想起你。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马上就要过年了，可以说过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人都有这个燃放烟花爆竹的习惯。当然咱们北京市从今年的1月22号到2月1号定为这个春节的烟花爆竹的销售的时间，而这个咱们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二环内不设置这个烟花爆竹的零售点。从安监局获悉啊，2017年本市的烟花爆竹的批发零售单位将会继续依法进行行政的许可，将会按照严格的标准杜绝新增的原则，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安全条件的，或者是占用盲道、架空电力线路、跨越以及禁放区和交通干道交叉路口距离不足的，销售棚搭建存在钢板间隙或者没有堵封的，或者是电力线没有贯穿，销售与储存区没有隔开，或者是配电线路和通讯线路未沿墙壁或者是屋面进行平行铺设的，以及其他一些不符合设置要求的，将会坚决不允许销售。而且呢，今年还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在这个二环之内将不会设置烟花爆竹的零售点儿。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燃放烟花爆竹的话，在二环之内您是买不到的。而且呢，还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咱们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在市政府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和红色预警的情况下，各区的安监局要督促烟花爆竹的批发零售单位要暂停配送和进行销售，同时呢，还要强化这个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加大对于这个批发和零售单位的一个温度和湿度的一个监控，以及视频的监控，还有这个周界报警装置等的一个运转和维护的情况的一个检查，严格管理这个批发单位的出入库的管理，加强对于批发单位的流向登记监管，确保流向可以追溯，确保责任可以到人，加强对于烟花爆竹批发和销售单位的一个监控啊，及时的纠正这个零售单位的一些违规行为。而且呢，还要严格落实黑名单的制度，因为违反承诺内容或者经过举报存在这个违法销售、违法储存行为的单位呢，将会纳入黑名单管理，终身不得再申请这个烟花爆竹的经营许可。同时呢，安监局还提出了各零售单位要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一个新的要求，并且通过安监局的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持证上岗。而烟花爆竹的批发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呢，和专职安全管理的人员呢，要进行这个资质的考核，以确保相关人员可以持证上岗，达到100%的持证上岗率。在此呢，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春节期间安全的燃放烟花爆竹，咱们过一个快乐祥和安全的春节。再来聊一聊咱们这个北京的新机场啊，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北京的大兴啊正在建设我们的新的机场，而目前咱们这个新机场的一个运行机构已经开始筹建了，而且今年呢将会开始招收一些应届毕业生了。目前呢，这个新机场的运行机构已经开始筹建，人员招聘工作呢也已经正式的启动，第一批招聘是2017年的一个应届生，主要是招聘一些专业的运营人员。那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岗位，会招聘一些什么样的方向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咱们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眼里，心情不必再犹豫，还留进你心底。失落无力总会过去，无论在哪里，记得爱自己。 你知吗？谁寻觅爱的一个人，然后不假，仰望过那一集风沙，美丽而孤寡，你没想过未来对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你舍得吗？怎会没决心？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位于咱们北京大兴的新机场啊，正在加紧建设。而昨天，北京市人大代表、原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光辉表示，目前新机场的运行机构已经开始筹建，人员招聘工作呢也已经正式的启动。第一批将会招聘2017年的一个应届生，主要是专业的运营人员。而新机场在2019年底会投入运营，预计2018年底运营机构和人员将会全部到位。而这一次总共招聘近200名专业的运营人员，涉及民航类、土建类、机电类等12个专业方向。据张光辉介绍说，现在新机场的硬件建设基本上没有问题了，但后期的安装和调试阶段会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量。之所以要提前招聘人才，主要是希望这些专业人才可以提前参与机场建设，通过理论知识培训和到岗的实习，提前熟悉机场业务，等到后期机场建设即将完成的时候，可以参与新机场的一个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从而更好地保障新机场的运营工作。而张光辉表示，整个机场建设完成之后，预计将会需要管理人员约1000人，而整个运营团队则需要数万人，但其中保洁、车辆管理等简单的工作岗位会以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进行完成。由于新机场呢预计在2019年投入运营，预计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在2018年年底前陆续到位。据了解，与国航坐镇老机场相对应，新机场将成为南航和东航的主运营基地。目前南航已经启动了在新机场的基础建设和配套建设，而东航也会随后启动。在2019年新机场建成通航之后，搬迁至新机场的航空公司将会有4年的过渡期。目前新机场的主体工程呢已经全面开工，以航站楼为核心的区域呢正在进行主体结构的施工，以五纵两横为基础的综合交通主干路正在同步建设。五纵是指新机场线、新机场高速以及京霸铁路，还有大广高速和京台高速。两横呢指的是郎卓城际铁路以及机场北线高速。而伴随着新机场的建设啊，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需要有一些安置的村民，他们的情况如何呢？目前呢已经有136栋机场拆迁的安置房在年底可以完成这个结构的封顶，在2018年将会实现搬迁村民正式入住新机场的一个安置房。新机场一期建设呢涉及大兴区的13个村和2.34万亩土地，在2015年的7月份，大兴区已经全面的启动拆迁，历时42天，13个村7005户实现和谐的拆迁，并且没有任何的震荡啊。随着新机场的全面开工建设，大兴区转入全力做好机场建设服务的保障工作。按照2019年建成通航的要求，将会加快推进永兴河的改造、交通路网等项目的建设。 而在建设安置房的施工现场呢，136栋的这个主体结构已经基本上完成。这里呢是来自于被拆迁的这个11个村庄的村民未来的新家。同时这个安置房将会设置两个团组，以达到2018年实现搬迁村民正式入住的一个需求。好，让我们也来一起期待一下啊，看看这个新机场到底它最终成型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相信会对于北京市的这个航空业的发展以及咱们这个出行的需求啊带来更多的便利。好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时，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 心中的思念 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